旁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，曾打湿我眼眶。

深绝远的体温是真的，真的可以了，我可以了，放弃相爱资格，耽误的青春是美好的天真，你的痕迹还在我这，像尘埃没有分寸，如影随形着，狂妄刺痛着我，真的可以了，我可以了，或许不知可否，让我当那个提分手的罪人。哦，走不到的路就算了，我们永远停在这了，爱不为了成为过去了。 Sure.

想着那位他，裱起婚纱照那道墙及一切美丽旧年华，明日同步拆下。小餐台沙发雪柜及冷份红茶，温馨的光景不过借出都。 生活离别，可以潇洒挥挥。 我决定下手。

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光照亮了我。